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最近，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首次面向国内和全球系统披露了数字人民币研发情况，阐释数字人民币体系的研发背景、目标愿景、设计框架及相关政策考虑。白皮书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已经超过132万个。那么，数字人民币跟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到底有怎样的关系？我们又能通过哪些途径申请使用数字人民币的各种服务？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中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的刘杰教授。刘老师您好。 朱琴好，大家好，李老师好。 啊，另外一位是我们的特约评论员，经济问题专家李黎先生。李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朱琴好。 今天我们关注数字人民币。数字人民币的这个概念刚刚提出的时候，我们曾经做节目请两位一起来关注过这个问题。当时呢，对于这个概念以及整个运行系统还不是非常清晰。那么一转眼到我们今天再做节目再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根据央行的白皮书介绍的内容，实际上看起来数字人民币已经初步参与到我们的生活中来了。节目一开始呢，还是首先想请两位用通俗的语言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数字人民币是什么，它跟咱们账户上代表我们个人财富的人民币的数字有什么区别。 从严格的定义上来说，它应该是央行发行的数字法定货币。央行发行的现在目前是两种形式，一种叫实物的，也就是纸币，一种叫数字的，也就是现在的所谓的数字化的法币。从定义上来说，还要特别指出一点，目前的我们所说的央行的数字货币主要是和 M0 相适应的这个范畴，就主要是用于消费的那部分现金流，或者我们有时候有叫活期的那部分。所以 M0 也就是说消费或者流通当中的货币相适应的范畴，它目前还不主要用于吧长期的存款。所以消费当中，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零售消费当中所使用的，基本上是目前我们数字人民币或者是叫数字化的法币所适用的范围。 就是李老师这个刚才说的很准确，就是目前我们国家说的央行的数字货币，那么就是只具备特定属性的央行发行的可以用于移动支付的数字货币，就是我们纸钞的数字化的替代。那么通常呢，我们它有一个英文的简称，叫做 TCEP。那么以实际上这个英文的名称就叫做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工具，就是这么个意思。在世界上呢，大量的这个国家的央行也都在进行类似的试水。所以说呢，从目前来看，应该说我们中国的央行，在这个技术上跟研发上速度是走在了前列。 嗯，但是我们从普通人的角度来说，感觉无论像两位刚才介绍的就是说这个人民币是数字的，还是说有纸质的货币，我们不把它取出来，我们只是在这个银行账户里有一个数，那么用在我们平时的支付的过程中，特别是现在大家生活中大量的使用数字支付或者说电子支付，好像这两者对于我们来说它的区别感受并不大。那么大家想问的是，就是在我们现在的金融系统和规则运行都已经习惯了原有的这种货币发行和流通秩序之后，为什么国家还要专门发行这种数字人民币？那发行数字人民币主要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事实上呢，老百姓的这种困惑是可以理解的。理论上来说，就是数字人民币和所谓实物人民币，也就是纸币，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因为由于有不同的应用场景，大家也知道，刚才刘老师也专门强调，它其实呢主要是在移动支付，或者说我们是在零售消费当中，在使用移动支付的时候，我们使用数字人民币的话是比较方便的，它成本也比较低啊，发行这种数字人民币基本上成本应该是比原来低的很多。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成本，比如说 防伪币的成本啊，我们这么多年来使用这个实物人民币的时候，因为一直在跟伪钞做斗争，大家也知道其实这个成本也是巨大。事实上呢，我们利用很多技术，包括区块链的技术，可以使这个账目啊多方在区块链上进行验证，基本上你赖账也赖不掉等等，这些基本上可以说成本非常低。所以老百姓呢可能的理解呢就是说，哎，我是不是把那个我们记账本上的那个实物的所谓货币啊变成了我们采取了一个所谓的网上的这个数字发行，是不是就这么一个差别？我觉得可能还不够全面。那么刚才我除了解释这个场景之外，大家还应该注意一点，就是目前我们的数字人民币啊，或者叫数字化的法币啊，事实上它有一个支付即结算的功能。大家知道在实物人民币的时候，我们支付是一套系统，记账结算又是另外一套系统，我们做两个账本的时候还要经常的进行核对，这个成本也是蛮大的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数字化的人民币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支付即结算，就是你支付的时候同时在网上也给你记账了。这个环节上呢，可能老百姓基本上吧都是看不到的，他不可能理解这个是同时是怎么发生的。但是我们在区块链的技术上，或者说我们在网上的技术上，其实是可以处理的，就是把支付跟结算，或者说把记账其实都融合到一个过程当中，这可以大幅的节省成本。 其实随着整个社会的我们叫做数据化或者叫电子化的发展，那么货币迟早有一天要走入这种虚拟状态，或者说我们叫做数字状态。那么当然这里边相比我们现在的这种传统式的货币，那么它有一些它的优势，比如说啊管理或者是现金的转移。通常呢我们现有的传统的货币还是成本很高的，包括货币的制作，包括它的防伪。如果说通过数字货币的方式，通过这项技术，我们可以说在减少大量的成本开支。这个总体上来说应该是说对于货币的流通包括管理啊，我们的从我们的 GDP 上来说是更加的有利，也就是说你会节约大量的现金货币的制造管理等等方式。当然啊，那这里边呢也就是说可以让我们银行也好，包括我们的用户也好，那么可以更加轻松包括更加安全的啊来进行现金等等的处理。那么在这里边大家现在有一个体会，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到什么地方买东西，就是说我不愿意再掏现金了。那么为什么？其中有一项，除了我们的这个接触让这个所谓的这个并不安全不卫生之外，就是说过去我们拿起这个现金的时候往往要对着光线看一看，甚至有的人还要掏出专用的这个手电筒要照一照。为什么？就是因为它要防伪处理。那么我们如果进行了数字货币化，那么也就是说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就非常安全啊。我们现在通过我们现有的简单的支付，我们更愿意去用手机支付而不愿意通过现金来支付。所以在这里边可以说虚拟货币或者叫数字货币啊还是有很多的便利的。应该说这次的数字货币采用了相当的一部分呢是特殊的技术，也就是说在这里边中国人民银行过去是发行的货币通过各种机构然后发到了储户手里。未来的方式可以看，中国人民银行就会将直接面对着消费者，也就是它采用了银行或者包括其他的这个双层结构，但是呢它对于你的货币的使用实际上跟它发生了直接关系。那么它在这里边将会对你的使用进行保密匿名包括安全包括其他的一些等的追踪管理，它是有了它的一个特点。那么这里边追踪管理它与现在的支付宝跟微信是不一样的。那么央行数字货币实际上是法定货币，也就是说你拿到了多少法定货币实际上与你的收入是相关的，你没有这么多的钱你也不可能拿到这个数字货币。而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只是一种支付平台方式， 实际上钱还在银行，只不过就是可以放到他这里面，然后通过他来支付而已。所以说微信支付跟支付宝它不产生货币，也就是数字货币只有央行才能做。因此说在这里来说啊，我们的机构也好或个人也好，在这里面啊，我们在未来的使用当中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差距啊。当然可能会对支付宝和微信的支付有一定的缩水，因为我们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可以进行这种数字货币的直接交易，那么在这里面就可能有一些影响。所以说呢，我们通常会根据面向市场的不同，包括如何清算，还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些开发。 嗯，两位刚才介绍的这些知识确实都是超越我们普通人金融方面常识的。而且我也注意到关注数字人民币这个问题的时候，确实让我们接触到很多平时很少遇到的知识。比如说呢，我们看到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个白皮书，名字叫做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啊，咱们平时生活中知道，比如说一种新设备啊、新产品啊、新技术、新软件，要开发都叫研发。哎，这个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它这个研发需要包含哪些内容？啊，它要应对的难点又主要包括什么呢？ 应该说咱们目前所进行的数字化人民币的研发呀，涉及很多方面。首先呢，就是要涉及到一个所谓的技术路线或者叫技术框架。这个技术框架呢必须要满足刚才我说的支付即结算这个功能，这是要有个技术框架的，换句话说要有技术支撑的。另外呢，刚才刘老师提到的也很重要，这个技术路线还必须满足所谓要保证你的隐私安全，这个货币不能被轻易的篡改或者是盗窃。同时呢，还应该满足国家社会的管理功能，也就是说你不能是洗钱来的钱。大家知道这个为什么非法交易，例如比如毒品交易，都是拿着 一箱子所谓的现金去，这正是为了逃避这个监管。所以这个技术框架呢，这个预设的这个技术框架还必须能够满足反洗钱等一些监管方面的社会功能。所以这些技术呢都是需要开发的，并不是说啊只是把它转成数字就算完了。为什么要由央行来监控或者说来研发呢？这里面其实我特别要强调，刚才刘老师也提到了它的这个数字化货币或者叫央行货币，它的这个简称叫 CBDC， 就是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其实就是央行的一个数字货币。那么它必须是从央行的角度，也就是说央行具有法定货币发行权的这个角度来出发的。所以呢，它必须满足央行发行货币的所有流程，也就换句话说它必须是合法的、有效的。如果不具备这两个基本前提，那就没所谓什么所谓央行发行的这个 CBDC， 也没有所咱们现在所说的数字这个或者叫数字化的人民币了。 应该说我们现在的央行发行的这个数字货币应该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个特征就是金融上的特征，一个就是技术上的特征。那么实际上呢，金融上的特征呢，刚才李老师已经前面已经讲过了，包括它替代了我们的 M0 是吧，包括 M1、M2， 然后在这里边有了一些传统经济意义上的数字上的变化。那么我就谈一下技术上的特征。那么这里边呢，就是必须把前一段在中央行推出数字货币的时候到底采用哪些技术啊，也都有一些的争论，甚至也有一些新的技术的这个出现。比如说啊，区块链技术，在前一段涉及到区块链的相关的一些企业也好，或大量的这个股票啊，都得到了这个升值。实际上呢，在目前来看，我们知道区块链是跟比特币是相伴而生的，那么它的特点就是分布式记账。但是现在看来，目前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没有采用区块链技术。重要的一个原则是因为目前区块链技术虽说它是去中心化的，同时呢，它是在交易当中是全网都共知的，但是它导致一个问题，就是速度太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现在国家啊，这个双十一啊或者等等的购物节的时候，它的支付可能达到这个每秒啊，也可能达到10000笔，也可能是20000笔。那么这个远高于目前区块链的技术所能支持的交易速度。 那么区块链的交易的速度太慢，所以说目前中国银行推出来的数字的这个货币的技术抛弃了区块链技术。当然这里面抛弃了区块链也就证明我们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是中心化的货币，所以在这里边呢应该说它的运营上、商业上、金融上是双层模式，一个是人民银行面对商业银行，另外一个就是商业银行呢就交到准备金，然后面对顾客啊。那么技术特征上应该说它满足了几个技术特征第一个安全性，就是说我们这种货币我们在交易当中可以禁止非法使用货币，另外一个不能重复花费，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数字货币由现金转为数字之后，现金是一张就是一张，你也无法伪造，那你伪造的话那你伪币那你做不好啊。通常我们的这个正币是比较防伪性比较强，但是一旦转入数字化，我们都知道搞计算机都清楚，只要是数字化都可复制，所以说呢一复制你也不知道啊，那么不可重复化，那么这就是只能使用一次，因此这在技术上是有了相当的这个专利的。那么在这里边可控的匿名性，那么我们通常来讲我这个数字一旦成为货币，严格意义上来说就无法匿名了，就是说也就是央行会时刻掌握，因为它靠一个电子码给你，所以说呢你花的每一张钞票都是有独特的密码的，那么这个码就是说它也是知道的，你也知道，但是别人不知道，但是我们为了保护消费者，那么我们做到可控下的匿名，也就是说除了发行方人民银行之外，其他的机构是无法追踪你用户的购买行为，那么这样呢也就可以解决一部分的隐私泄露问题，不可伪造性，那么这个好理解，就是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它采用的不可重复，实际上跟不可伪造它们都是相关的一些技术，当然公平性，支付过程需要是公平的啊，所以说在这里面采用了相当一部分的这个技术上的一些突破啊，也申请了在大概将近七八十项的专利，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应该说已经比较成熟。 刘老师，安全方面我再多问一句啊，因为您是网络安全方面的专家，我们知道这个有关数字货币的这个安全的密集肯定是最高的，但是呢有关网络安全我们也做过很多节目，印象中好像几乎没有无法攻破的或者说不能攻破的网络，比如说前不久的例子大家印象很深，都不用说像索尼这样的大公司，像美国能源网络这么高级别的安保级别都被攻破了。那么我们如果扩展到数字货币这件事儿，不单指中国，就说全世界现在正在开发的数字货币，他们的电子安全方面能不能做到万无一失呢？ 理论上，从来不能做到万无一失啊，只能说是攻克它很难。所以说呢，以后我们会注意到电子货币、数字这个银行货币会出现智能管理，也就是说，有可能以后还有硬件配合。也就是说跟我们现在的银行的优盾有类似的一种功能，所以在这里边它目前采用的方式呢，安全方式它应该说是抓了几块啊，一块是一种币、两类库、三个中心。那么一种币这个很好理解，就是我们中央银行这个数字银行发行的货币，那么在这里边呢刚才谈到它电子这个数字货币也一定会出现数字货币钱包，这个是相辅相成的，我们通常会在你的钱包里边装上央行的公钥，公钥呢当然这个你是自己是知道，你最后还有花的时候还有自己的密钥，它用来验证货币啊是不是央行发行的，是不是我真的啊，这里边呢就是给你大家都是公开的，但你使用的时候实际上涉及到你的密钥。另外一个呢就是两类库，就是发行库跟商业银行库，这两个库数据是可以进行对比的，也就是我的发行总量根据我们给你的，然后呢你最后用你的私钥密钥签名生成对应的货币数据，也数字货币，也就是到底你能应该有多少钱，实际上是给你的跟你自个儿密钥必须对得上的，因此说呢一般人他也拿不走。三个中心实际上两种类型，一个登记中心，另外一个认证中心，也就是说这个登记中心负责你的数字货币的生命整个周期，就是你的我们叫做印刷啊、转移、销毁、回笼，也就是过去我们用传统的货币它有这么一个过程，它有几张表你要填的，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当然不需要你每次使用都要填这些东西，这个不需要啊。实际上它的就是说它在这里边是通过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保证你发行的货币是安全的啊，也就是只有你能使用的，不存在其他的一些问题，不能说百分之百，但基本上还是安全性比较高。 我们知道货币发行之后它是要流通的，因为它就是用来流通的，它需要使用。我们看到央行的白皮书介绍说，说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现在已经超过132万个啊，覆盖了生活缴费、餐饮服务、交通出行、购物消费、政务服务等等领域。接下来想请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试点场景，132万个试点场景怎么理解，对应到我们的生活中会是怎样的一种运行流程呢？ 我们这个数字人民币可以使用的场景呢，确实是属于老百姓日常消费啊，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外出旅行啊的一些交通工具啊，零售店里的一些消费啊等等啊，这些消费场景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涉及到了。它涉及的环节呢，首先是发行和流通啊，就是说这种数字货币出来以后发到老百姓手里。这里边我特别要提出一点，大家知道你拿到纸币的时候，就是实物人民币的时候，实物的法定货币的时候，你基本通过商业银行，对吧？其实发到老百姓手当中的时候是不收取另外的费用，所以数字货币在这个流通过程当中，这个流程当中一定要也是免费的。所以在这个数字货币的流通方法跟系统的方面，应该说要实现这个流通的额度的管控，这一点对于数字货币的流通来讲是非常重要啊，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再有一点呢，这个叫数字货币的生成方法和系统。那么这套系统呢，要求是安全的、高效的，并且是灵活和实用的。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呢？因为大家，我刚才说了场景哈，有那么多的这个场景哈，不管你是到超市里面，还是到小的这个零售店里面、街边的这个零售店里面，还是大商场里面、百货店里面、这个地铁里面，无数多的好像是应用场景，它必须都要能够用这套系统来保证它的安全和高效的使用，不能说我只是在大的百货超市里面使用的很好使，我到了小摊上以后就不能使了，这个不行。所以在生成这个体系里边方法跟系统的时候，应该保证这个货币它能够很高效和安全的使用，而且呢必须是便捷的。不光是要保证便捷，这套生成的方法和系统里面还要保证它的合法，也就是说不能说哎呀我这个在大的场景里面、大的超市里面、百货市场里面，我保证它是合法的，我到了小摊上就不合法，那这个还不行。所以这个生成的这个方法的这个体系里面，这个生成这个环节也是很重要的。再有一套系统呢，大家知道旧的人民币纸币啊，大家知道银行是负责回收的，数字货币呢也应该有这么一套回收的方法和系统。这套系统呢要保证回收的方法和系统能够为额度的回收提供一个安全的而且是便捷的环境，而且要提高这个额度回收的这个安全性。这几套系统其实里面涉及的技术就很多，要求越严，你所使用的技术就越多，当然也就意味着你相对来讲开发成本也是相对要多一些的。 嗯，好的，刘老师，您对这个应用场景怎么理解呢？因为我们说实物人民币，就是我们现在手里拿的这个纸币，其实是不谈应用场景的，因为基本上在哪儿都能用啊。那现在数字人民币谈这个试点场景，是不是意味着其实它跟就是过去的纸币相比，还是有一定的技术上的局限性？ 有一定的小区别。那么现在来看，应该是优于现金的使用。就是如果推广开啊，那么第一个场景，我们可以说，我们这个货币让数字货币，是真的啊，验钞这一项我们就不存在了啊。所以说，由于它的各种安全的方面的设计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支付结算它一次完成啊，那么这个肯定是普通纸币你是做不到的。也就是说，我能做到任何一个点，只要你使用了这个货币，你支付了，包括结算了，它是一次完成，还是具有了很大的优越性。当然了，现金的数字化啊，那么现金数字化呢，包括现金的准备啊，那么在这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个特点，就是说， 如果你有数字钱包以后，那么这个是可以申请的，就与我们申请数字货币的是同时可以出现的。那么它与我们的微信支付跟支付宝支付它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当我没有无线的连接的时候，那么两个手机相互之间的一碰，我们就直接可以进行交易。也就是说在没有 WiFi 情况下，也就是在离线的状态下，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交易。所以说在这几种场景里来看，应该说它是起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便利的作用。当然它还有其他的一些说法，包括我们知道这个说的再完整一点啊，应该说我们的央行数字货币从各个国家目前的研发情况来看有几个要素。第一个，可以抵制别国的经济制裁，争取货币主权。第二个，可以提升支付效率，改善现有的交易体系。那么从第三点来看，就是维护中央银行的地位，应对货币的形态变化啊。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实际上央行在数字金融方面，我们现在并没有在市场上占有很大的地位。那么在如果央行的数字货币推出，我们将会对其他的支付工具产生重大的这个变化，至少在央行这块我的领导地位是不容动摇啊。那么第四一条，可以说是增强了政府对金融整体的监管和维护，也就是说能够让我们的金融发展更加稳定。也就是说在数字央行的货币推出的时候，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其他的简单的这个客户场景之外，从大方面来说它有这么四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因此说这些应用场景已经是比较丰富。 我们在这个白皮书上还看到说，截至今年上半年，数字人民币的这个试点已经开立个人钱包2087万多个，对公钱包开立了351万多个，累计交易笔数是7075万多笔，金额大约是345亿元人民币。看到这条消息，或者说看说到这儿呢，我相信有朋友会问，诶，到底我有没有进行过数字人民币的交易？是不是我无形无感的过程中已经使用了数字人民币，或者说跟数字人民币的交易过程发生了联系？还是说以上我们说的那些，哎，都是需要专门正式申请之后你才能花这个钱的？ 理论上是要申请的，但事实上呢，现在不是申请，而是国家在通过商业银行向你推广。现在的过程是这样。其实说明白一点呢，就应该你有一个叫所谓的在网上或者是在这个系统里有一个个人钱包，央行发行的这个数字人民币啊，其实是要划拨到或者说要对应到你的这个个人钱包里面去才能使用。所以说理论上需要申请过程，但事实上现在是国家反着向你推销的或者叫推广的。所以呢，不管是申请还是推广的，你都要有一个个人钱包，这样才能够使用。在现实当中跟我们所想象的不一样。我现在想特别强调一下哈，这个数字人民币所具有的特征里面其实也提示了这一点。也就换句话说，你必须要有一个数字身份。你只有理了有一个数字身份以后，它所谓的那些特点，就刚才刘老师所强调那些特点，就不能够重复花费啊，这个匿名性和打击犯罪的平衡啊，不可伪造性啊，系统无关性、安全性、可传递性、可追踪性、可分性和可编程性、公平性，这些特点只有在你有了数字身份，能够让央行的那套系统用公钥能够确定身份你的数字身份，这才能够达到可追踪嘛。如果没有你这个数字身份的话，怎么能够所谓强调验证跟追踪呢？所以大家通过这一条就能够理解现在所实施的这套系统是怎么工作的。也就换句话说，不管你申请还是不申请，你都应该有一个数字身份啊，不管是所谓的推广的还是你自己向商业银行或者其他的金融机构所申请的，其实都是到核心点上都是有一个数字身份，以便央行这套系统跑起来的时候能够实现它那些所谓的特征。 李老师，我再追问一下，我再追问的细一点，我相信这个大家也非常关心。您谈到专门要申请建立一个电子 数字人民币的账户，那也就是说这个钱包是跟我们现在的就是已经有的这个货币对应数字的这个钱包是独立的分开的，要申请使用数字人民币。比如说我的主要的这个经济的来源是单位发的工资，那如果单位发的工资不包含这个数字人民币的话，那我想花数字人民币想给我的数字钱包里的充钱，是不是只能拿我现在的银行里的那个钱去换数字人民币，是不是大致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过去呢，我们不管你什么样的收入，基本上都应该在你的商业银行里的账户里面去体现，对吧？所谓的记账跟结算必须都在商业银行里面去体现。但是现在目前的这套数字货币的这套系统呢，其实也有一个数字账户。这个数字账户呢，目前应该是可以跟商业银行打通的。但是呢，有可能在初步试验的时候是分开的。目前我所理解的啊，如果未来可以突破仅仅是商业银行这一条，也就换句话说，其他的金融机构也可以有你这个数字货币的账户的话，那结算不仅仅是在这个商业银行里的账户有所体现了。我觉得它的这个技术的开发的先进性或者兼容性，刚才我特别强调了那些可分性、可传递性、系统无关性，在各种介质上、各种渠道上都可以完成交易的话，就要求你的数字身份可能不仅仅是在商业银行了。所以这套技术我目前的看法是觉得当然需要技术的不断的完善。如果你不仅仅是在商业银行有账户，那你在其他的方面也有账户的话，这几个账户必须是关联的，而且是互相可操作的，那这个事情就要求你的技术上必须是保障的。所以目前我感觉哈，第一步是先做一个数字货币的钱包或者叫数字账户，那么背后是你的数字身份，要实现这个数字身份和几个金融机构的账户都是可关联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所以这套技术我觉得是一个逐步完成的过程，也就换句话说，刚开始是商业银行，然后随着这个技术的开发，你可以在其他的金融机构也有类似的这种账户，然后这个几个账户互相关联上，其实挺复杂的。所以大家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觉得，哎呀，它跟原来的那套模式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嘛，不就是我在商业银行记账，我现在有一个数字上的这个账户的记账跟结算，将来我把这套系统跟商业银行打通了，不就完了吗？我个人感觉不是那么简单。 好，最后想请刘老师给大家展望一下数字人民币未来跟我们普通人的关系。两位刚才谈到了使用数字人民币的便利和优势，刚才呢我追问李老师，也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粗浅的感受吧，就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如果我们申请这个数字人民币的这个试用的话，稍微有点麻烦。刘老师，您觉得现在在这个试用阶段，感兴趣的朋友要不要尝这个鲜？还有呢，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个数字人民币会不会成为我们个人财富的一个主体？ 如果不是单位啊，或等等是属于目前央行的试点单位的话，那么申请起来呢也不麻烦，就是但是可能你不会主动去申请啊，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在还体会不到它的特点啊。比如说它现在需要你要下载一个针对于某商业银行的一个电子钱包，那么这种 APP 形式你要登记注册相关信息，你的手机号、姓名等等身份证号之后，那么银行就会跟人行来核对一下你的这个信息，然后就会把公钥发给你，你要登记，然后呢通验证之后，根据你个人没有问题，我再给你个私钥，也就是你以后提取就是按这种方法来提取来这个钱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如果我认证没有问题了，我想从我的工商银行，比如说我的现金账户里面转出150块钱兑换成我们现在的数字货币，那么你就登录提取，然后呢提取到这个钱包里，你一查就能查到。那么新的这种数字货币会经过很长的时间才逐渐会被大家接受，因此说安装起来等等其他的类型会随着我们现在的使用，大家都知道电子工具一旦你必用不可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纷纷的学会怎么使用。 好的，我们看到最新消息，人民日报报道说目前参与数字人民币研发的运营机构主要包括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中国移动、